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，首年商业险，2年基础保养，24期免息，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0106137777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喜欢你的脸颊，喜欢你微笑的时候眼里藏不住的光，喜欢你的害羞，喜欢你的疯狂，想要一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旁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喜欢开你玩笑，喜欢叫你傻瓜，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，喜欢打你肩膀，喜欢你会怕痒，喜欢趁你没有防备偷袭你的手指甲。想要抱你一下，贴近我的胸膛，想要告诉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想要把你绑架，想要带你回家，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，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。思念你令我心慌，想说些傻乎乎的蠢话，令我随时随地拼命疯狂。喜欢开你玩笑，喜欢叫你傻瓜，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，喜欢打你肩膀，喜欢你会怕痒，喜欢趁你没有防备偷袭你的手指甲。想要抱你一下，贴近我的胸膛，想要告诉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想要把你绑架，想要带你回家，想要非常认真严肃的承诺地老天荒。思念你令我心慌，想到你令我膨胀，你的每个笑容都会令我幸福的快爆炸，见你的时候我总是说些傻乎乎的蠢话，令我随时随地拼命疯狂。喜欢你的头发，喜欢你的脸颊，喜欢你微笑的时候眼里藏不住的光，喜欢你的害羞，喜欢你的疯狂，想要一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旁。 变，你在我又或是我在你，内心曾许下诺言，谁说有不散筵席，谁说生死不变，这份爱让这份爱被流水一一冲淹，此刻共对亦无言，流露我心中凄怨，看着你我受怀满脸，泪水有如洒

冰冷，再多苦，我始终为你等。我不怕用尽我一生的温存，转身只有一刻我也认真，我不怕用尽我一生的温存，温暖你一生的冰冷，再多苦我始终为你等，再多苦我始终为你等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

没有成败的灵魂，自认为多肉会半兽人。我开始是用第一人称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，是些森林前来的早晨，任何侵略都成为可能。我用古老的咒语成为银唱灵魂戏曲雄歌，面对魔界的邪魂，不被无人的转身，为这城脉的象征，然后还原为人。 让我们翻上了带领我们的门， 手机在脑回首化的过程， 只是用第一人称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，这些森林前来的早晨，任何侵略都成为可能。我用古老的咒语成为吟唱灵魂戏曲寻根，面对魔界的邪魂，不被污染的转身，维持这般的象征，然后还原。 让我们翻上了带领我翻滚， 手起在那回首化的过程， 却变得什么 寻找题目，没有退路，那我也不要散步，没人去仰慕，那我就继续忙碌，来来思前想后，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谁在 only sunshine，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。